好，翻嚟第四节话， 系咁啊，要宣传下先。我哋六月一号有网聚啊， 系六月一号， 系啦， 儿童节咯， 儿童节系咁啊，大家喺 Facebook 可以睇到我哋多啲资讯啦，或者我哋个 YouTube 片我都会登翻张 banner 出嚟噶。咁啊，记住订阅我哋巴打台啦、YouTube 频道啦、赞好啦、留言啦吓。咁我哋嘅健康食品咧，对于个痛风啊、糖尿病都有功效 嘅。其实我哋一系列嘅，咁大家就即系睇住嚟食啦吓，系啦，咁一路睇到食啦吓。有时因为我哋睇军备嘢都几紧张啊，个人。好啊，咁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嗰个网聚啦，系啦，即系因为其实我同 Alex 咧，其实我哋开头都冇想搞嘅，个原因系我觉得我哋咧有啲宅男 feel 啦， 系好多宅男， 所以你唔好咧，到时你见到我哋咧，我哋又唔识讲嘢啦，我哋识做节目嘅啫。咁第二个咧就系、因为我哋通常啲网友咧，我怀疑系真系海外多嘅， 好多海外嘅， 真系海外多嘅， 即系有台湾啊，有 老实国内都有， 国内 系啦，北美啦， 北美系啊， 北美应该多， 北美最多嘅， 北美应该最多嘅，台湾都有啲嘅， 台湾都有啲嘅，去台湾佢哋用啲好纯正嘅中文嚟答我哋嘅，佢哋肯定唔系香港人，都唔系大陆人， 咁啊太好， 咁太好就应该系台湾人， 国内人又另一种中文嚟， 因为但系我台湾人就好多人识听广东话啦，因为都系食呢个。即系香港， 我哋啲代大啦，系啦， 食呢个香港啲电视店大 ，TVB 大咯 ，TVB 或者电影 ，ATV 都有嘅，系啦，僵尸嗰啲啦，咁所以咧就嗱，如果大家咧可以支持先，嗱，如果海外听众咧就话你唔觉意嚟嚟支持下啦， 系啊， 好嘛，系啦，咁海外听众我哋都睇下有冇啲咩位可以照顾到你哋啊，好嘛，好，咁我哋就开始我哋节目啦。 如果系 Simon 嚟嘅话，我哋请我哋夹粉请你食啊。 好，喂，我另外一个客席主持啊，好，咁我哋咧就开始啦嘛，咁咧就首先咧就两个环节咧，今期咧就讲呢个嘅大陆会多少少啊，咁因为大家知咧就我哋点都要俾一面咧，解放军咧海军七十周年嘅，咁我点都要俾一面佢啦，咁啊央视咧成日都做啊，我想讲哇嗰日几鬼惨，我觉得睇所有嘅大陆节目就全唔使谂啦，全部都海军， 好似 cut直播，冇直播睇喎，好似 佢冇，因为佢咩啊嘛，佢啲人啲专家喺度讲，因为佢系咪大雾啊？直头睇唔到，呢个好恐怖啊！你话咧，原来大陆啲军舰咧技术已经做到隐形啊，几劲啊！你望住，咦，海军喺边啊？ 生物隐形， 咦，去到隐形， 沉默 光学隐形， 沉默啲舰队啊！ 你睇唔到，你以为咧，大家咧嗰啲咩 Lockheed Martin 嗰啲技术咧已经摆落海军度，你仲睇唔到喎？ 其实系雾霾。 所以你人笑咧， 即系啲军舰喷着嗰啲烧油烧得唔系几干净，有啲大大雾。 哇！所以咧系好搞笑嘅呢单嘢吓。咁成立咗咧喺青岛啊，同埋附近嘅海域啊、空域啊，举行啲庆祝活动啦吓。咁咧听讲咧，今次咧有60几个国家参加啦。但老实咧就冇嘅，我计过咧就大概有几个国家。原来咧临尾都比我想中好。 都唔系咯，有啲人行企嘅啫，可能我船冇嚟噶，不过我坐呢架船。一啲咧， 唔系都有，你又冇感觉，真系有啲滥嚟咗。嚟咩咧？听讲咧就南韩有嚟啦，日本有嚟啦。咁最后呢啲 friend 都肯嚟， 好似个法国唔俾佢嚟喎。 法国咩？法国去台湾去行嘛，穿过玩嘢啊， 孩子劲啫， 系啊，玩嘢系咪？其实系咪嚟噶？系嚟赠庆噶咋？嚟踢斗。 跟住可能啲士兵佢开心，哎，我唔使去大陆，我梗系留翻喺东南亚玩啊。 咁梗系啦，系咪？即系好多靓女噶嘛，仲有。咁咧讲开咧就日本又嚟。日本就喐吉奇啦，大家知啦。 系啊， 呢单嘢 好大镬啊！ 喂，国内听众，如果你唔知啊，讲两句。 系啊， 你知喐吉奇就黄君奇啦。哇，之前你咪讲笑啊！之前有个国内网友啊，话我啊，话咩？话我好似同其他网，我唔系呢个网嘅，其他网咧我都会留言嘅，我衰，我成日都讲嘅。就即系例如解放军依家现况咁啦，咁啊讲咧就讲日本皇军，咁啊唔知点解国内网好会争嘅，咁啊讲日本皇军种种罪行，跟住我话喂，其实而家呢啲叫解，呢一啲叫做自卫队，唔同噶啦，佢哋唔系皇军， 佢睇得呢个抗疫神奇， 唉，可能系，你知皇军系一回事，咁你自卫队一回事噶嘛，你唔可以沟埋嚟讲， 系自卫队俾人阉， 你可唔可以话我哋成吉思汗嗰阵时啊，奸人掳掠杀咗好多人啊， 成吉思汗唔系中国人。但元朝是中国的。 嗱咁你好精神分裂啊大佬。你咪先你又话元朝咩文字武功 成吉思汗就唔系就系。 佢哋话成吉思汗就唔系中国人。但问题系乜你蒙古唔系中国嘅咩 内蒙古。 而家唔讲得㗎。你话成吉思汗唔系中国人我唔死啊。系咪所以呢冇得撇清㗎啲嘢系咪先。即系你好难㗎好难计㗎。咁但算啦我哋讲返嗱听讲新加坡喺度喎。 系咩 新加坡派咗佢亚洲最强嘅居族男嚟嘛。系啊所以呢个呢系最劲嘅亚洲居族男系啦，即唔计美国吓，唔计美国，即计本土计建造咧，新加坡嘅相当唔错嘅，吨位细啲，几千吨，几千吨。 咁新加坡都几进取喎，又做装甲车，又做呢个军舰。 其实佢国防系自主噶，同埋咧最过瘾地方就系、是、嗱，新加坡嚟啦，南韩嚟啦，日本嚟啦， 英国好似冇， 系 欧洲嗰边我就冇乜印象。 法国嗰边被人 ban 咗啦。 嗱，缅甸系啊， 系 缅甸都好得噶。 缅甸而家同习近平好 friend 噶， 玩新手机嘛， 玩手机同阿 或一带一路系一个好重要嘅 project 嚟噶。 呢个中国系缅甸嘅学习对象， 系嘛？讲咗佢咯，成日打你面，即系打你果敢嗰边噶嘛，所以好鬼过瘾嘅。咁咧就今次咧解放军啊。咁啊，檢閱嘅艦隻咧有32架，咁啊，主要咧有咩咧？潛艇啦、驅逐艦啦、護衛艦啦、登陸艦啦，同埋一啲嘅例如補給艦嗰啲啦、輔助醫療艦嗰啲啦，航母艦都有。但航母艦咧，就遼寧號有冇咧？之前話冇，好似都有，臨尾都有。零零一呢就唔肯定啊，零零一就唔肯定，因為遼寧號咧之前大修啊，出翻嚟啦，入咗廠出翻嚟 訓練艦啊做。 係啊，咁另外咧啲嘅戰機梯隊啊，例如預警機大家知啦，有空警啦， 我國有冇嚟？ 空警2000、空警500嗰啲咧， 我國有冇嚟啊？ 外国就冇啦， 我哥咁嚟啊， 我哥有嚟， 系咩？ 有嚟， 咁见到架辽宁号咪好有亲切感啊， 系咯，姊妹男， 系啊， 不如上去参观下， 系啊， 系啊，但系依家都执咗， 睇下同我以前嗰架系咪有啲未装修以前系咪争好远先？ 争好远，争好远，佢有啲位执走咗噶嘛， 系啊， 即系例如佢嗰啲咩元宝岩啊、 垂直 花岗岩嗰啲执走咗噶啦， 但系冇睇嗰个窿，个窿填 个窿喺度， 系咯， 或者填咗，但系。个 part 仲喺度咯， 个 part 仲喺度啊， 用得咯，但系就反潜嗰啲巡逻机队啦，佢啲反潜巡逻机队应该直升机嚟噶， 系 应该冇固定嘅机 啊，冇飞机未有， 系啦，轰炸机啦，大家知咩啊？即系 K 六嘅轰六嗰啲啦，系啦，跟住就歼击机，即系我哋讲飞炮嗰啲咯， 系啊， 飞炮7A 啦嗰啲啦，咁啊，当然其他都有啦，咁咧就今次咧就叫做比较点讲咧？其实个规模同上次南海嗰个军演就会争啲嘅。南海军演咧就晒啦嘛，呢个咧就和平用途，所以就晒少啲嘅。但系咧，其实咧有两个舰队咧系值得大家关注嘅。第一个系咩咧？第一个咧就系零五啊，因为零五今次咧系有亮相啦。咁大家知零五咧摆明咧就系攞嚟打呢个霸级噶嘛。 我哋话零五同零五二其实睇个样冇乜分别，嗰啲人话 冇分别啊？ 人睇个样冇乜分别， 系嘛？零五嘅咩啊？ 零五同埋零五二嗰啲系冇乜分别嘅，人话 个样啊？ 系啊， 你啊应该咁讲。零五二 C 零五 D 咧，就同零五二 B A 嗰啲位咧系唔同嘅，系完全唔同嘅。但系今次零五同零五二 D 嗱 C 有啲分别嘅 ，D 我哋讲其实系放大版，其实个技术咧就应该系属于加强，就唔系属于革新。咁所以零五咧就冇得新嘢嘅，但零五咧整体个舰咧大咗啦，载嘅弹多咗啦，技术唔争好远。 哦， 甚至乎我哋讲嘅咩咧，佢哋嗰个嘅。雷达啊，嗰啲技术都系已经系零五二 D 成熟咗嘅，就摆落去咯。总之就放大佢，就变咗做呢、這个。咁当然你话佢理论上佢想针对提昂德洛加级嗰个技术嘅，就 系 嗰个吨位嘅。咁但系咧就八级咧嚟紧做三啊嘛，咁啲航电会更新啦。咁所以咧就睇下八三级嗰个航电同埋依家嚟紧嗰啲航电嘅边边会劲啲咧。咁同埋理论上就我觉得啦，边边发现边边个仔射先啦，同埋就边个啲人禁制快啲啦。 总之边个困下先知啦， 真係困下先知㗎。但老实呢个年代系唔会大家互相射㗎嘛，大家只要互相倾偈㗎嘛，即 系 海军同空军都唔同啊，始终。咁有海上相遇机制㗎嘛，即系我哋咁讲啦。好啦，零五呢系值得关注嘅，因为佢有112个垂直发射系统啊。咁佢哋可以载咩呢？可以载到鹰击啦，可以载呢个嘅红旗啦。咁呢全部都系防空啦、对陆啦、反潜啦。全部齐嘅，据说全部齐，同埋咧嗰个单元咧已经 over 咗呢个八级、八三级都系，咁变咗咧就如果两个相遇咧，听讲咧就零五咧就可以先发制人， 哦， 讲啊咁讲啦吓，系咪？咁但系都要配合埋其他机啦。咁零五咧一个定位咧就系提昂德洛加级，即系话咧如果一个舰队，例如话我出辽宁号啦，应该就要先有架零五啦，而一隔篱就两架至三架嘅零五二 D 咯，或者 C 啦。跟住再加啲攻击核潜艇，咁攻击核潜艇咧，就我哋而家要讲啦。咁咧就佢哋咧嗱，听讲啊，佢哋而家呢嗰边咧就零九三系佢哋嘅攻击核潜艇嚟嘅。咁但今次咧亮相咧就叫做零九四。嗱零九四咧，大家咧资深啲嘅网友咧，听我哋讲或者本身即系常睇军事杂志都知嘅，零九四咧就通常都系指纹楼梯响。老实你望个样都笑，点解咧？因为零九四咧其实就唔系好成熟嘅。零九四咧喺咁多年咧，呢十至十年咧，其实老实咧，你见都唔多。你唔好话你哋见唔多啦，老实啦，大陆自己都见得少。 系咪有龟背嘅？ 龟背有嘅，传统都有龟背嘅。但系零九四咧个问题就系咧，有四架，而家四架咧就摆喺海南岛。咁可能海南岛喺亚湾嗰啲位咧，就久唔久会唔见咗两架。 吓， 唔见两架咧就唔系击沉， 系 一系就攞嚟整， 系 一系就出动。 哦， 真系做嘢。 咁咧，你点样知道佢系咪整咧？就睇佢系咪葫芦岛。 哦， 喺葫芦岛北啲地方。咁而家你见到葫芦岛，咦，有两架浮喺度整紧，就真系整。得嗰啲雷卫星咧，雷达睇翻咧就冇，冇喺葫芦岛。 系咩？ 咁啊，即系出巡翼紧 啊！咁佢以前学苏联噶嘛，似南斯拉夫整嗰啲，整一啲隧道可以入到去个岛入边。 诶，系啊，佢哋而家系咁噶， 系啊， 系咁噶。一海峡湾入面咧，佢哋掘穿咗啲位啊，然之后佢哋咁样入去嘅，咁变咗就你唔觉咯。 应该你 唔会喺个海面下潜嗰种咯。 系咯， 咁人哋卫星追你唔到。 系咯， 但系咧，通常美国咧 ，Virginia 嗰啲咧，就系咩咧？喺佢出面等你嘅。 系。 佢喺你基地出面等你嘅。 出边冧穿？ 出面等你噶，唔穿噶。冷战都系咁做噶， 哦， 双方咁做噶，即系我喺你海出面等你咯，你一出嚟我就开始追 咯，哇， 睇你想点， 你 哦，你想射，你想似乎想浮去五十米嘅位就打你噶啦， 哇， 哦，你想浮去五十米射嗰、那个弹道导弹啊，我打沉你先， 哇， 所以其实好危险，即系最惨就你又听唔到人哋，但系人哋见到你，咁呢个先麻烦啊嘛，嗱，我哋咧搵一次咧，我讲俾你听咧，嗰、那个技术点解咧，美国佬咧可以咧喺太平洋彼岸都听到你嗰啲位系嘛？其实一个技术嚟噶， 对住海都听 到。呢个技术系美国独家噶， 系 啊，即系俄罗斯都冇噶。咁呢个技术咧，我哋有机会同大家讲，因为咧系有啲长嘅，可能我要讲一节嘅，起码都要。 系。 咁但系今日都唔系讲呢个位，咁咧就讲零九四啊。咁咧就用咗一个咩咧，叫做水滴型嘅船体啦。 系。 四个水准舵，咁咧就都系正常嘢嚟嘅呢啲。系。嗱，依家佢哋话入面咧装咗啲咩咧，就巨浪二 A 啊。咁大家知不嬲咧，佢嗰个潜射嗰个叫做巨浪二啊。咁巨浪二咧就嗰个射程咧就大概7000至8000公里，但系我同 Alex 都讲啦，佢话7000至8000啦，你减啲啦，你减啲啦，大概6000啦。咁6000即系咩意思咧？你去到夏威夷咧就可以射到美国大概中部度啦。 哦， 但系如果你要射到纽约嗰啲咧，就再唔该你再过啲啦。 哇， 再过啲先射到。咁但系问题你有冇命去到嗰度咧？因为咧美国咧其实喺呢度嘅太平洋咧嗰啲海沟咧，摆晒蓝噶啦。摆晒个缆咧，唔系电缆，唔系缆队个缆，电缆围住，全部都系啲测听嘅嘢嚟。 哦，摆晒喺海底， 摆晒海底阵列嚟噶啦，你一穿过就知噶啦。 哇， 系啊，日本有份嘅， 哇， 美日合作嘅呢个， 我即系可能啲海底， 所以你喺菲律宾你穿出去咧，知噶啦。 所以摆喺海底电缆度， 系啊， 所以话啲人咁忌海底电缆嘅，我电缆成日落埋落去， 梗系落埋啦， 哦， 点会咁简单啦？所以其实佢下面一个阵列噶。所以你一出字，所以第一岛链咧，各位唔喺个岛度。 哦，所以嗰阵时华为话做澳洲嗰个电缆都即刻已经俾人 被 ban 咗啦 ，ban 咗啦 ，ban 咗啦，系啊。嗰阵时喺雅鲁亚图做， 系 雅鲁亚图，然之后喂，不如我博埋嚟澳洲啦， 系啊， 免费帮你做埋，澳洲开头 OK 噶。后屘有啲公司 OK 嘅， 系啊， 澳洲政府后屘美国佬话，喂你唔准啊，你试下，跟住即刻拗底啊嘛，即刻赔钱啊，你几多赔俾你？ 系 我哋钱大把，就系唔准你过嚟。 系啊， 你试下过嚟啊，攞枪指你走，华为大佬。因为咧，美国喺澳洲有一个基地嘅， 哦， 嗰个基地咧系听晒成个太平洋啲嘢嘅，南太平洋。佢哋话咧，如果大陆驳到南入嚟咧，嗰、那个电缆嚟咧，就成个嘅美国嘅南太平洋嘅部署知晒。 哇！ 所以死都唔得，死都唔得。嗰个基地系好隐蔽嘅，所以就变咗就唔可以有咯。啊，讲翻零九四啦，咁零九四咧，嗰啲叫做转角位咧，嗰啲突出嚟嗰啲咧，依家改善咗嘅。做得好咗嘅，咁变咗咧个即系个雷达相对咧会唔系雷达啦，即系嗰个声纹啊嗰边啊就会做得好啲，就会冇咁容易俾人偷听到个情况啦。咁因为佢哋摆个巨浪二 A 咧，二 A 咧就即系话劲咗啦。咁啊二 A 咧，我估咧应该可以比之前咧可以远到500至1000公里咯。 哇！ 咁你可以射7000公里啦。 系。 咁咧就变咗就会好远啲咯。但其实佢哋终极唔系想做呢个噶，佢哋终极系要做9000公里嘅，7000个 miles。有7000个 miles 咧，你就追到美国啦。咁追到美国嗰个技术咧，7000 miles 咧就大概吓可以射到去，但系美国咧就可以喺洛杉矶射到去大陆啦。 哦， 系啊，唔使过嚟噶，唔使过嚟噶，射到噶啦，7000个 miles 啊嘛。咁就大陆要做呢样嘢啦。咁但系呢个叫巨龙三。咁我哋咧之前讲过啦，巨龙三咧冇理由咁快做到嘅，应该咧都要搞翻你大概10年到啦。 哦， 最快都要我哋觉得。 薯片啊！ 薯片系啊， 炸薯片快啲， 冇咁快噶。所以零九四咧，应该依家咧就嗰啲田角啊，嗰啲水压分布啊，再好少少先啦。 系， 咁啊令到佢少啲杂音啦， 系， 少啲噪音啦，咁啊应该会做得好啲啲嘅。嗰啲排水孔呢都好似话有改善啊，今次少咗啊，就冇咁容易俾人偷听到啊。希望会做好少少啦，系啊，即系嗰啲战略飞弹嗰啲咁样嘢咯。 系， 系啦，咁就最后啦，讲下啦，就呢个苏35啊。 咁有啲人就话咧，苏三十五咧，依家咧大陆咧用得上得开心。咁咧，当然啦，早前就话咧个语音系统咧唔搞得唔系几好，因为呢个语音系统咧就应该 俄文嚟嘅， 讲俄文啊嘛。但你变转咗普通话咧，好似唔系好啊。咁大家明点解？因为俄罗斯人咧，即系呢啲嘅航电嘢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唔系整得几好啊。咁变咗咧，就依家大陆咧开头就有啲唔开心嘅。但系咧，可能最后啲人可能不如算啦，我哋学俄文算啦，快啲都系。 Okay. 可能搞掂咗咧呢单嘢咧。 唔系 Siri 啊 ，Siri。依家咧好似话咧，苏三十五咧廿四架交晒俾大陆啦。大陆咧就好满意，试完之后。咁咧就话想买，佢话想买到咧买多七十二架。 系啊，买苏五七俾你。 买苏五 一样一样嘅。 唔要。苏五七佢贵得嚟，但系冇苏三五咁可靠嘛系统。咁咧佢哋。依家咧好似话咧廿四架俾咗你，而家你用得几好，就想再买。咁但系问题咩咧？就依家呢部苏三五咧个价钱同之前已经唔同啦， 贵好多， 一系贵咗嘅， 系 啦，仲要依家咧买咧就大概一点几亿美金一架。 哇，贵一三， 贵过一三，甚至于咧仲要嗰啲后勤维修啊、通讯啊、作战指挥全部唔包。 哇，捉见鸡， 唔包，再同你拆。 哇， 再计弹药再计， 哇， 发动机再计， 哇，发动机先襟计， 系啊。你知发动机佢啲唔系耐噶啦，二千个钟至四千个钟啫嘛，有排你计啦。大陆仲要出得咁密， 冇开 A B 喎， 系啊，仲开得咁密， 开 A B 好扯喎， 系啊，佢哋系好劲嘅个推力嗰下， 佢哋嗰下系佢哋系嗱美国佬咧就加五成力，佢揸七成力喎，大佬好快扯爆， 佢都系硬推嘅， 真系好快扯爆裤计， 系啦，咁咧就计翻咧，其实咧都系贵噶，唔系平噶，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佢哋话所啲设施咧就算做啊都要咧迟啲先到，咁所以咧如果你计咧依家大陆咧佢嗱钱我觉得大陆唔系问题嚟嘅，但大陆要谂清楚你要苏三五嚟做乜嘢， 系 老实你要收你如果你买苏三五即系你跪低咯， 系 即系你投降咯。 即系你啲千二十啊，千十六就可以收工啦， 即系唔得咯。 哦， 因为如果你千十六得，就要苏三五嚟做咩？ 系咯， 因为佢千十六依家嚟紧系应该系起码有苏三零嘅战力噶嘛。 系咯， 咁其实都顶得下啦。 系咯， 咁但系佢顶唔到自己，因为咩咧？佢啲千二零唔得， 系 千二零唔得咧，就用苏三五 战斗轰炸机嚟噶嘛。 系啊，咁你就要苏三五顶咯。 系啊， 咁所以即系话咧，千二零就唔够生产力，一系就咩咧？就苏、是、我当千二零得，但系生产力去唔到。就要揾苏三五搭救， 系啊， 咁苏三五咧就买翻你凑埋一百架，就去做一个巡航。 咁我迟啲咪睇到呢个苏三十 MKI 对呢个苏三十五 可能噶， 系咯， 同埋咪应该咁讲，系苏三十五就对 F 三十五， 系咩？ 因为 F 三十五 B 同 A 为零， 咁我觉得系 因为苏三五对， 但系印度同你抽嘅机会最大啊嘛。 但我觉得嚟紧咧，南韩、日本为你嗰啲 F 三十五咧，日日都嚟玩你啊！ 嗰支嚟咗都唔知 啊！系啊，咁你都要用苏三五出去睇睇噶嘛？要系啦，咁变咗咧就应该会苏三五对 F 三十五啊嚟噶。因为大陆咧，我就觉得佢真系谂清楚，苏三十五嘅战斗力系好噶啦，唔使讲噶啦，一定好过歼十六噶啦。但问题系你自己有歼十六唔做好佢咧，其实真系好浪费。 系， 应该系做好啲歼十六佢，咁咧就歼二零咧，尽量将佢个产能咧尽快加快佢，就做翻一百架、二百架、三百架，就顶住对面嘅 F 三十五。 可能整咗就冇引擎。 即系好多空壳喺度， 就 争引擎。唉，咁大家即系中共嗰边要努力啲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好，下集再同大家观舞戏啦。 好， 拜拜。